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 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九八二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聪。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我拥抱着 潮流梦工厂，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每周五晚上为您送出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少航。 大家好，又到周五了，我是苗山。 是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啊，去分享一下关于这2018年的一些个第二季度的手机新品大汇总了。那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评论员黄浩。你好。 这个没有麦克风在前面挡着的感觉 真好，真的好。 可是你的音质 无拘无束，而且今天带了很多的手机，就是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的手机产品。 请问哪天你不带很多手机出现？ 我真的日常出门的时候是只带两部手机的。 哎、你觉不觉得前面太空了，有点没有安全感？ 对对对， 觉得还好啊。 哎呦， 因为你要知道，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前头是真的是没东西的。 可是你知道，从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非常棒。 特别的好， 说明咱们青年广播的设备非常的好。 我们的设备哈，我们不一样。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台长啊，花了血本，对，真的是花了太多的银子，准备要砸好我们这个直播间。 应该说，我们是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没错， 对吧？其他的那个哈屋，人家可能就是买西瓜吃了。 没错，对于我们这节目来讲呢，刀刃就是嘉宾， 对 吧？ 我们把那个西瓜的钱全用在了把设备提升上。 没错，我们要丢西瓜，丢西瓜捡芝麻，不对，我们要丢芝麻捡西瓜啊！对，嗨。怎么都不好，来，我们还都是一个都不能少哈。那开始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来，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行业的相关资讯。那么第一条就关于电商的情况了哈。 嗯， 那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如果说您看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说是有福气的，尤其是我们的球友们有福气了，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跟我们来看球说球，最重要的还能够跟我们来一块吃小龙虾， 对， 炎炎夏日哈、啊，不得了啊！这个气温是飙升的不行， 有很多， 哎，这么多小龙虾， 而且希望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就是不定时的会抽取一些听众朋友们。 没错，哎，对了，那么足球跟小龙虾应该就是绝配了哈。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呢，我们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 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的话，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啊。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有图有真相，我们来看一下啊。这24小时不打烊不关门，这个可以说1块5毛钱一只走起，每只麻小大概手掌这么大，可是不小的这个麻小。 真的哇，那真是不容易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某一条街上面特火，好多餐馆的那条街、啊、那个小龙虾那么小不说，价格现在越来越贵， 不、啊、 水涨船高。 黄浩应该都挺爱吃麻小的，是不是？你不太爱吃吗？ 我不吃。 你看他的皮肤， 他 怎么可能吃呢？ 他怕辣。对， 不是我怕辣，我是不吃海鲜的。 啊，他 是海鲜吗？ 他是个河鲜， 河鲜了。所以每次 他有过敏， 每次我去武汉的时候，然后武汉的朋友就是阿泰就会说你又不吃小龙虾，你来武汉干什么？ 鸭脖子。 对，但是小叶子非常喜欢吃， 真的 要带，因为。就是好像今年特别风靡这种就是包装型的这种小龙虾，以前都是要现做的嘛， 因为世界杯嘛。 对，小龙虾都去俄罗斯。 对啊，十万斤。 可就说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跟朋友们来去说说小龙虾，不是说说这个数码行业啊。对，来，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哎、其实说到小龙虾啊，是就说句题外话，我上礼拜采访了一个嘉宾的时候，他是做 上星期哈， 上星期啊，对，上个星期。然后呢，他是做自然观察的一个鸟岛，所以他们当时普及了一下这个动物和植物的知识 啊。 我曾经问他，我说这个。小龙虾 是动物还是植物是吗？ 肯定不是，它 肯定 不是龙虾，是不是？ 啊、 他说对，不是龙虾。我说它也不是虾吧？它不是一种虫子吗？他说这个说法不对。我说啊，我说我低估它了，它真是虾吗？他说确切的是，它不是龙虾科，但它是鳌 虾 科。哎，我印象里鳌虾可是澳大利亚的那种大鳌虾， 鳌虾可贵得去了哈， 是吧？ 对， 小龙虾原来是鳌虾一个科， 就相对来讲比较类似。说如果吃到就可以赚到了哈、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6月26号。啊，6月26号要记住哦，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呢，我们要为朋友们准备了有这个砸金蛋的活动。那金蛋里边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其中还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砸金蛋的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免费拿走。 哇哦， 我的天 哪， 这样的一个动心的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啊、 对，大溪地我还没去过呢，而且是水沙池白、你为什么要吐口水？ 我跟你讲，大溪地不只有这个美景，美食也相当的好。我们到时候可以能够砸砸蛋去感受一下。 哇， 争取我们把这样一份好运能够送给你和我以外的听友们。 啊，以外的，其实我们全天有滚动的片花，也跟大家说了有这个砸金蛋的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加入进来。 没错没错，当然呢，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呢，不光有会上演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哈，6月26号还会跟您去线下一起做蛋。蛋糕看电影，将会有除了我以外的啊这样的另外的其他的四位美女主持。对，大家看我的背景墙上面应该不存在有我，除了我本人之外啊，另外四位美女她们将会化身为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去创造一下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创造982嘛，是不是？当然我们的982也会特别放映一个特别具有青春回忆的电影，邀你跟朋友们来一块儿看电影了。 对，所以是白天做蛋糕，晚上看电影、 一整套全齐活了。下周二的时间哈，那么观影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超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马上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景屏幕，里边有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厉害，我这也是在做了广播这么多年以来，在同一档节目当中出现了有这么多的福利能够同时送给我们的回馈听友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一周岁了嘛，在这一年当中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关注、还有对我们的喜爱，所以我们要将很多的礼品还有幸运还有惊喜奉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是的，有的吃有的玩啊。当然下面时间来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的数码行业资讯到底应该怎么评价。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单元，进入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里面，看看我们这个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啊。这样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段小的新闻短片了解一下大家伙儿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情况，就是三大运营商要在7月1号起取消国内的这个所谓手机流量漫游费的公告，这个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良心消息， 可说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相关的视频短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网络提速降费的力度，昨天呢，针对今年提速降费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进度，工信部做出了正式回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 30%。 对此工信部正式回应，明确了取消流量漫游费的时间节点是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实施。 我们将推动基础电力企业加快开展套餐的梳理和调整，确保广大用户在七月一日前先获得这一降费福利。 陈兆雄表示，今年还将针对企业用户推出更多更优惠的特色宽带服务产品，同时大力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实现百兆宽带不变不降，量比占比过半，启动千兆宽带试点，继续扩大设计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设计让路渗透率又将达到80%。 针对老旧住宅小区光纤改造，陈兆雄表示，2018年将实现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到90%以上的目标，同时要力争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98%行政村通光纤和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贫困村的目标。据统计，近三年我国固定宽带平均资费下降了90%，移动流量平均资费下降了83.5%。国际长途电话资费平均降幅达90%。 好，看到了第一条资讯的我们这个新闻短片之后，会发现这个提费啊，不对，提速降费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更加有问题的呢，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漫游啊，流量漫游的问题要取消了。 以后呢，就是用户体验会越来越棒，但是您花的钱会越来越少。 是的， 这也是工信部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是来自官方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啊。 没错，看过视频，大家应该都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到底应该在这个问题背后，我们该怎么样去探讨？这个为什么要节点卡在七月一号？那么其中还有哪些运营商们他们进行相关背后怎样的一种改造？那这样的一个实施为什么到今天才要开始？能不能帮我们去解读一下呢，黄浩？ 啊，其实早先的时候，我们大家去年的时候曾经历过说打电话的资费从这个漫游也取消了漫游，就是不存在说所谓的本地通话还是长途通话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尝试合一了、啊。 对，尝试合一、也说漫游也是合一的。那么今年的话，这个新闻其实是在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前。在两会期间的一条新闻， 没错， 那个时候工信部就已经开始放话说我们要取消整个的这个漫游资费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也是国家提速降费的战略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说是很好的。而且因为之前说实话，就是作为本地资费跟全国资费其实是造成了不少的消费纠纷的。消费者不清楚他自己定的是否是本地流量还是一个全国流量，然后结果出去的时候发现说，哎，为什么我定了那么多流量包，结果你扣我这么多钱，一看定的是本地流量包。这个事情曾经消协也好，包括工商也好，都进行了一些这种消费警示跟查证。那么这一次这种包括所谓之前有这种定向流量嘛，包括这次以后就不存在这种事情了，因为我现在都是无限量的全国的统一的流量，那其实整个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我强烈的建议最近各位朋友们打电话去自己的运营商客服，因为在七月一号呢，所有的运营商的整个资费的标准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不管是说这种无限量资费，或者是这种从这种以前的这种本地资费到这种取消本地资费，那么你的资费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建议您打电话去客服去询问一下，哎，到底这个我的资费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现在有没有更便宜的资费可以去调。因为我最近就是我昨天密集的打了一轮电话，就把我所有的联通、移动、电信的三个运营商的卡号全部换成了。其实比我原来的资费的所含的套餐量要更多，但是资费更便宜的新套餐。 就是你先体验了一下什么叫做提速降费，是吧？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消费者你，因为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哈、 嗯， 自己是不会去换这个套餐资费的。 对， 结果呢，就是一直在用。我昨天跟我朋友说，哎，你去换那个。他说他，我问他每个月的资费多少钱，他说每个月大概用120多块钱，他觉得比以前少很多了，因为他，两三年前是每个月300多的，因为他电话非常多。 嗯嗯嗯， 我说，你现在用电话多，它不多，说流量多。我说你去换那个移动，在北京有一个新的98元的一个不限量套餐，20G限速。因为20G，说实话，很少人在用手机的状态下能用得到。因为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手机开热点的话，那是会用得到的。他说啊，我现在还在用那个1G50块钱那个流量包呢。我说你们就是不关注了。其实有的时候打电话，因为说实话，我们曾经做过类似的节目嘛，就是说，我们的资费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去看那个资费表，哇，一头雾水。这个时候你打电话给客服就好了，因为客服往往能告诉你一些他们最新最便宜的资费，或者是说他告诉说，哦，这个我们有个新套餐，你去换那个新套餐就好了。其实 嗯，我今天收到一条短信啊，给大家也看一下、嗯、就是来自于联通发给我的短信、嗯、不知道黄浩能不能够帮我去解读一下这个情况。说流量用尽提醒啊，这个截止到6月22号的16:30，您的当月套餐内的共享省内通用流量已用尽，其他流量使用情况请点击进入什么什么网站查询详情。 这个以后就不会出现了，7月1号之后就不会出现了、嗯。你这个应该是一个那种合约的那种握家的套餐，对不对？ 当时我是一个共享套餐，就是和这是一个号，还有另外一个号绑定 跟快带 绑宽带 那种、 哎。 对 对 对, 对， 你看它，因为北京联通对于所有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握家用户，它是有赠送的省内流量，应该是赠送20个G、 嗯。 然后我的这个，因为我用的联通的这个宽带时间比较长，我从上个月开始，我的这种联通的握家套餐就直接变成了全国不限量、 哦， 免费赠送全国不限量。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运营商其实是也在做这么一个调整的。 我现在的话呢，我就要 打开，我可以给小航发一下那个我的那个运营商的 你那个图， 那个 截图， 对你就会知道。大家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这个你的资费的变化、 嗯、 同时也可以，因为三大运营商都有自己的这个它的 APP、 嗯、 中国移动的 APP 就叫中国移动，然后呢联通叫、 哎、我想问一下是下中国移动还是下北京移动？ 北京移动已经提用了， 对，现在要用中国移动了、 哦、 中国移动 好的这个还是叫 现在是这样的、 啊、 北京移动 APP 还在就是运营，但是你很多的服务它会让你移步到，比如说签到，你最爱的签到这件事儿只能到中国移动去签， 而且包括更换套餐呢、啊、 包 括还有一些 业务大厅 套餐的业务，对，而且中国移动它的那个功能会比北京移动更多一些、 嗯、 对，而且它里边有一些你会通过玩游戏获得的卡券，里面包括一些流量的这种兑换全部移步在中国移动那个 APP 里了。 哇，真是厉害，我觉得苗山应该说是非常的懂行哈， 我唯一懂的 APP 就是中国移动。 自从做了我们节目之后， 对， 省钱小达人。 自从来了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嗯，对我的生活上、精神上都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请问，哪里能够找到这个什么全球什么不限量这样的一个 广告啊？上面一直滚动的条条，我那个中国移动一打开，上面就显示的98。 不是联通用户 哦，联通 ，sorry， 不至于吧？来，我看看黄浩有没有给我发过来这个图片哈、 啊。好， 来，当然我们一会儿也要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下关于这个黄浩自己这个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个流量不限量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啊。这样，我们先来去聊关于这样的一个运营商的情况。那这三大运营商他们在进行这种改换系统啊，进行升级的背后，他们应该做怎样的一种努力呢？他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三大运营商的公告的那张图。 好， 三大运营商有一张公告，今天是特别有趣。今天是最早是移动先发出来的，然后移动发出来之后呢，人家就在移动就问说：“联通呢？你呢？电信呢？你呢？”然后过了一个小时，联通出来了，最后那个微博通过的艾特中国电信：“你呢？你人呢？你人呢？”然后电信也公布了一条，所以今天基本上是三家同步了公布了这个运营商取消流量漫游的一个通知。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手机流量资费啊，因为不同地域它有不同的一个设置的不同，那么可能在看我们节目的不只是有北京的观众，还有很多外地的观众朋友们。 对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真的是仔细的询问一下你的运营商，你的这个本地流量怎么改的？因为很多什么校园卡呀， 嗯， 本地的各种特费卡、特惠卡，比如说我有朋友重庆朋友说他喜大普奔，他是在重庆办了一个38块钱20G 的流量、啊、本地流量，那就意味着38块钱是不是20G 就能是国内流量了？我说这个你最好跟运营商去 联系一下，看他是怎么样的。因为按道理说，应该运营商是采用无歧视的政策，就是说以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升级什么样子，那么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来，那么关注过了这样的一个运营商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大事情哈、啊。这也是在6月20号的时候，在北京时间6月20号的凌晨啊，在巴黎的卢浮宫 ，OPPO 向全球发布了 Find， 叫做 X 还是叫 Find Ten 呢？ Find X， 就是 X， 对，他们发布了 Find X 的旗舰手机，而这样一款手机也是 Find 系列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我们眼前的一款手机产品了，也是弥补了这个 Find 的。 你用过 Find 七 ？Find 七用过 ？Find 七用过，当时很惊艳， 对， 是那会儿的设计真的是真心的好看， 包括 是 很多人很怀念它的那个月牙形的这个呼吸灯啊， 对对对， 设计的非常的好看。 没错，那这回 Find X 又怎样呢？我们还是有图有真相哈、我们先看看这个相关的 OPPO 的这个，我们是要回顾吗，还是怎样的？ 我们先看图吧，我们去看现场的图。 好，好，好，来看看 Find X 的发布会。 这次直接在巴黎卢浮宫，因为卢浮宫是每周二的时候是暂停的，不对外人开放的。他 OPPO 就正好选的那一天，在那开了一个发布会。 没错， 这个是卢浮宫，就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吧？ 对对对， 是吧？ 对，那天正好是 在金字塔底下那个位置， 正好那天是不对外开放，就正好就开了一个小发布会。 你有去现场了吗？ 我没有去，我应该会参加。 你应该在现场啊！ 我并不在， 我应该会去参加29号他们在北京的发布会，就是29号下周五。卢浮宫展发布会现场是去了大概有人不少，一共是300多家全球媒体。 我先说一下，下周五发布会不要迟到啊！回来以后对上节目，实在不行可以连线哈。 然后它是这么一个部分哈，就是它有一半是国内的媒体，其中一半以上其实是海外的媒体。 对， 因为这一次 OPPO 将借由这个产品开始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 那像这样的一个发布了 Find X 之后，我们会发现，哎，惊艳哈。 正面比 Next 其实看起来更加的没有，就完全是看不到。有人说这个机子很像是三星的 S9 把两个额头跟下巴砍掉的感觉， 哎， 就是它更加的细长纤细，而且边框更窄。 没错， 有人想问了，这个摄像头碰上去了，而且你看后背，你注意看苗山，你可能注意看一下后背，后背是没有摄像头的。 你转过去呀、看看你后背吗？不是说呀，没有，看那个这个机器的后背， 机器的后背。 来看 那然后这次呢，对， 机器也后背也没有摄像头啊。 对，而且它这次也是跟这种奢侈品，也不算奢侈品，就是一种高端品牌有联名款。这次是跟谁呢？兰博基尼。而且兰博基尼我们知道有两个牌子，兰博基尼有一个就是汽车那个牌子 ，Automobili Lamborghini，还有一个 Tonomi， 就是它的一个做生活方式的一个副牌。这次他合作的是那个 汽车 的牌子。就是汽车的那个兰博基尼， 这个是完全跟华为一个路数是吗？ 华为合作的还是那个保时捷设计，它是 Porsche Design， 但是 Porsche Design， 对。 但是我是想，华为最早走的也是欧洲市场，然后呢，现在也是跟汽车合作。现在 OPPO 怎么走的跟它很？ 大家都是这样的，联想刚刚签了法拉利的车队的 F 一的赞助。 对啊，对啊，你看那个国美签的是这个苏亚雷斯，对不对？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作为小白的疑问啊，欧洲人真的多帅的帅哥。你想跟他搭话的时候，他快会掏出一个三星 Anycall 的翻盖手机。 我们要先进广告了。 哦，好嘞。 对对对，还有10秒哈，一会儿再让你去慢慢想想看，再跟怎么帅哥搭讪。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

你用过之前诺基亚的有一个手机， 对对对， 还有包括索尼爱立信的那个 C902 没有？它中间是电动升起的。我们上周不是讲过 vivo 那个 Nex 是中间那个小声的就这儿升，它是整块这儿一起升、 起来。 对，它的前一升起来之后，后置摄像头跟前置摄像头是同时升起来， 同时露出来。 哇， 这样的话它才能做到说它用了 3D 结构光，就是它的那个开 传感器够多， 它的开屏非常有意思，开屏是手在屏幕上在黑屏状态下滑一下，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它的手机的顶部就滑起来了，然后又收下去了，因为滑起的时候它就自动解锁了。 手机今天在现场吗？今天不在现场。 对，机器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对国内媒体还没有，我们29号能拿到机器，但是我跟大家准备了一小段外国媒体的上手视频，有中文字，这个是凤凰科技已经翻译成了中文的字，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那个我们的话打开，一会儿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可以边看这个视频， 我们边聊着， 对，边聊着，好， 太贴心了，一起看看视频啊，别显卡啊。来看看这视频， 哎呦， 可以说呢，这个视频当中让我们第一感官就是它整个的屏幕的屏占率是极高的，而且呢，在这个屏幕的你划开以后，刚刚黄浩提到这个上边这一端会升起来的感觉非常棒，这也是 OPPO 他们在目前来讲是非常惊艳的一款产品。 他们要找一个帅一些的一个外籍主持人，然后呢就会有更多看点。哇，现在已经是自动升降起来了，这一 而且升降很快，不是说很慢那种起来。 其实它升到接近就是三分之二的时候，它就已经识别了你的面容，所以它基本上升上去之后就立刻就收下来了。 没错， 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多的一个等待的一个过程。 嗯，继续来看一下整个的机身。机身的，我觉得它两边的侧面做的是非常好的，侧面它有一个弧面的感觉， 对， 就是很像那个三星的 Galaxy 系列的产品。 它是曲面屏， 对， 它是双曲面屏，它叫曲面全景屏。 哎，我想知道它有没有打开照相机功能的同时，它会自动有升降吗？还是 会自动？ 是吧？ 跟 Nex 是一样的。Nex 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用支付宝或者什么，它会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嘛？它会自动触发，然后自动弹起来，不需要你操作。 对。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省了一步。 vivo 的那个 Nex 叫做临界全面屏， 临界全面， 这个叫做 曲面全景屏。 哎呦天哪， 哎呦， 这是非常两个真是快。 三星那叫全视曲面屏，是视觉的视， 对对对， 不是都是曲面屏， 全视曲面屏，这一个赛着一个的厉害，但都是这么五个字。 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所有厂商在对苹果的那个刘海做一个挑战。 对， 就是说因为刘海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它毕竟占了一块空间，它不是那么的好看，如何实现最大程度上最大意义上的一个这种全面屏的显示方式。其实你看 vivo 也好，包括 oppo 也好，都选用了这种升降式的方式，当然不太一样，因为 oppo 没有做屏下指纹，那必须要用 3D 结构光，所以就保持说它在这个做面部解锁的时候它也要做一下滑动。 vivo 是因为做了屏下指纹，所以它只需要在拍照的时候，前置拍照的时候，然后把摄像头升起来就好了。它其实并不需要说每一次都做升起，这是两家厂商设计的理念上的最大不同。 那 OPPO 这个该怎么解锁呢？除了有面部解锁之外，能不能还有指纹的解锁功能呢？ 它没有指纹， 它没有指纹， 没有指纹， 就是全靠脸啊， 全靠脸。两家的路线是不一样的。你看 OPPO， 你看 vivo 的 Nex 是没有面部解锁的，它只有屏下指纹解锁。 对对， 两家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避开正面竞争和冲突。 对， 而且其实说实话，它这个曲面屏是需要机身有一定这个厚度，但是总体来说，在曲面屏领域里，它已经很薄了。 这个机子的数值哈，就是它的那个厚度数字是很看起来不薄，因为有9.几毫米。其实看数字觉得说，机子这么厚，但是因为是曲面屏，它里面做了收边， 就握持感、体感、握持度非常好。 对，是非常好的。因为像很多手机，比如说你像举个例子，有些手机它的厚度只有7毫米，觉得应该很薄哈。但是因为它的边缘是用那种直切的工艺，就觉得说，看起来很厚。 对 对 对， 这就是设计的巧妙之处。 太厉害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OPPO 带给了我们就是全新的一种感官体验。 Find X， 我想问一下，它是否也会带着之前那个 Super Walk 闪充的功能呢？ 提到了，这个功能是非常厉害的。这次它之前在 MWC 上发布的这个 Super Walk， 这次是第一次量产提供。50瓦， 这么高， 50瓦。它的逻辑是什么？它是里头有两块电池，每块电池同时进行25瓦的充电。因为说实话，手机现在影响最大的部分是电池，因为电池本身没有太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那我 要无止境的对一部电池塞40瓦、50瓦，那会有安全隐患。因为自从三星出了那个蹦那个事儿之后， 对 所有厂商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 嗯、 那这一次呢，就是他是做了两块电池，每块电池最高25瓦，也采用了一个方式是这种低压大电流的一个方式， 嗯、 这也是原来 OPPO 最擅长的这种闪充的模式。 所以我最关心、 在现在的版本里头说一下，现在的在巴黎发布的版本里头呢， 嗯、 是只有这个。就是兰博基尼的版本是有这个 SuperVOOC 的，但是在国内的版本、哦、我们问了这个之前去这个发布会现场的新潮电子的徐林老师，他说现在不确定，因为 OPPO 也没有官方输出信息，但是很有可能国内的版本就不是那个兰博基尼的版本，也会有这个超级闪充的功能。 这就太好了啊，惠及咱们的中国民众和我们的消费者们。那其实最关心的还是价格，对不对？那在价格方面，现在目前应该还没有开国内发布会，所以说应该只能看到是欧洲的价格怎么样。 这个价格特别的，嗯， 特别的贵，感觉是，嗯。 它有两个不同的颜色，刚才看到的那个它的官方图了哈，有叫冰魄蓝，一个叫做波尔多红，两个机子都非常漂亮， 嗯， 对，然后是8+256的一个规格， 哇， 就这个 顶配吧， 顶配， 嗯， 售价是999欧元， 99欧大概合就是1000欧嘛，大概合是7500左右， 7500对。 嗯、 然后呢，搭载这个 SuperVOOC 的这个超级闪充的兰博基尼 版多少钱？ 1699欧，这个比保时捷设计的 Mate RS 还要贵， 贵好多啊！这 是12800左右的价格。 我这个价格如果是想打开欧洲市场，我觉得有点艰难。 嗯， 因为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冲着品牌去的，就是他们自己对、 嗯、 Find X 能卖多少货。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预期， 嗯， 但是因为你就像很多人觉得 OPPO 为什么一直在卖 R 系列这种便宜的机子，就是一个厂商要有点追求，你不能只是卖货，对吧？ 就是也他们要向华为学习一下了，华为之前这个也是卖了很多很多的便宜货，然后的话，哎，我们一转身来个 Pro 版本，来一些这个 P 系列，来一些 Mate 系列 ，Mate RS， 提升了一下自己的一个形象，非常好。 对，所以我是觉得它应该在欧洲主打市场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啊，其实在我们印象里它是一个老品牌了，但是在欧洲它应该新打市场，应该走一点低价一点的实用，让因为欧洲人很保守嘛，他们希望先知道这个品牌好用，我值得买，然后你再提升层次。 但这一次他们是直接进兰博基尼店面卖的， 哎呦， 也就是说在兰博基尼的店面，就是他们可能更想先走一条，先把品牌打起来，让大家知道 OPPO 是一个高端品牌。因为说实话，消费者愿意接受一个高端品牌的便宜货， 嗯， 他不愿意接受一个便宜品牌的高端货。 太对了， 这个是有一个品牌问题的， 嗯， 所以可能这一开始它对于用户来说就是一个先打品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要再分享别的事情啊，就是在咱们中国台湾地区，现在 OPPO 卖的非常好，而且 OPPO 在台湾卖的都是高端货，就是215这样的档位的产品，但是它顺便的就把便宜的 A 系列产品拿过去卖，也卖的非常好。大家比如说 OPPO 是一个高级货，你像比如说在印度市场就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市场的消费购买力有限，印度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小米也说，哎，那我试一下把 Mix那种高端产品拿去卖，印度消费说我不要 Mix， 你们那个便宜的产品最好，就是因为 不一样， 对，就是你的起点在哪里。 我怀疑欧洲也那样 但其实还有比如说华为在欧洲就是属于高端产品卖的， 对，但是它是有一个变化过程， 包括刚我们提到了一加其实算是 OPPO， 也不是 OPPO 旗下，是说跟 OPPO 是都属于一个控股公司的。 嗯， 那么一加在欧洲也是卖的非常好，而且一加的产品价值也不低， 没错， 都是3000档起的产品。 哎，对了，那么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哈。 嗯， 这消息呢可以说是也很厉害了啊。由于呢是在6月20号的时候，这个国家语音人工智能产业领导者这个科大讯飞跟中国外文局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并且发布了讯飞翻译机2.0中俄离线翻译功能和同声翻译模式， 哦， 这回厉害了，对吧？这个看世界杯 离线翻译， 有球友们应该说是可以到现场都不用担心听不懂俄语了， 就随身带个 APP 就可以同声传译，是这意思吗？ 它是个翻译机来的， 翻译机， 啊， 那就是 个硬件产品， 那就带着这个硬件直接就看比赛哈。 没错没错，可以这么理解。音乐 会以后就在现场都不怕了。 哎，对，那这个讯飞的翻译机长什么样呢？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哈。 嗯， 有这个图片，其实我们就是说啊，真正的有效的这种的翻译功能通过手机进行还是没有那么的理想的。 手机其实更多的时候它的在线翻译功能， 对， 比如说手机的翻译不是语音翻译，因为手机没有办法解决语音翻译这个难题， 嗯， 手机更方便的是其实对于图像，因为手机对于图像和这个它的实时翻译做得非常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去国外去点一个菜，现在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嗯， 拿着菜单 扫一扫 扫一扫，biu， 它直接连那个中文字都是直接覆盖在菜单上， 对对对， 连英文上的，这个特别好。哎，这是什么的什么东西？但是说话这件事情 不太行， 对，它没有太多方式来。 首先要识别， 对 对吧？ 而且还要在线有网络才行。 对，而且就是每个人都有口音，就咱们就是人有时候听别人说话都未必能那么清晰。 你就像语音输入，哪怕说像最近我们用很多的语音识别，像三星那个 Bixby 跟 vivo 那个 Jovi 已经算非常好的。上次我演示了那个 Jovi 如何给鸟山发红包的， 对、啊、对对。我没有收着啊，他只停到了输入金额那一步， 对，因为 密码那一步， 因为密码的问题得自己输入，但是就是像这种已经非常好用的，他也没有太能解决说能实时的你说什么样的口音他都能百分之百识别这个问题。所以其实现在你看最近这几年翻译机这种真的很火爆，除了像讯飞之外，你看小米啊，包括说其他很多公司搜狗也在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因为随着咱们出国自由行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习惯，这种产品会越来越成为消费者一个日常必备品。以前我们觉得是一个行业产品， 对， 说是不是给一些专业用户用的，不是，我觉得真的不是 民用了，现在 是非常民用的产品，而且价格真的不贵， 没错。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来讲啊，这个尤其是翻译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会很关心嘛，对不 对, 对，人说了我们可以达到这个 CET 六级水平，就是英语六级的这个水平啊，响应率时间小于200毫秒这么一个情况， 哇，那还挺快的， 可以理解为是同声传译了、 对， 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硬件产品当中，我们可以多了一个选择， 对的， 所以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同声小翻译在您的口袋里，随时翻出来就可以用。 没错，之前我们说这个出门旅游，您会租一个环球漫游这样的一个 WiFi， 是不是啊？那这回还可以带一个科大讯飞的翻译机，您出门旅行的时候又有网又有翻译，这彻底的就可以是一路畅通了，是吧？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语言壁垒也没了， 是的， 互联网壁垒也没了。就是你可以放心旅行， 哇，全世界是一家了， 特别的好、尤其这回看世界杯的话，您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在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好哥们们介绍说小龙虾如何如何好吃，是不是也特别有道，有特别有这个有效果？你跟他可以跟你可以跟那个俄罗斯人他们说嘛，这个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啊？茶凉工厂节目要看啊，是不是啊？ 你放心吧， 怎么着呢？有福利呀、 跟俄罗斯的兄弟这个。套感情的话，只要两杯 Vodka 下肚、 咱这回有新的产品，有小龙虾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一边吃这个小龙虾一边看球特别的合适。这夏天里面咱们跟小龙虾们一起来一个互动，是不是？跟俄罗斯好朋友们去介绍一下，你们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时间干嘛呀？来看我们这个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对，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每天可以抽取咱们这个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啊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的话呢，你就可以来赶紧这个感受一把每日优先带给我们的24小时的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均可以配送， 对，一切尽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不但您可以点左下角直播间看到我们今天节目所有提供的一些精美图片还有视频，还有机会被抽取到作为这个幸运大奖的获奖用户啊，到时候获得无论您是砸金蛋啊还是小龙虾啊，还是有可能去另外一个惊喜大奖。 是的，那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在6月26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台庆一周年的活动才行，来感受一把耀月新旅行，特别的豪华啊、那此外呢，我们的地面活动之外，除了有砸金蛋之外呢，还要跟你一块来做蛋糕啊，看电影啊，我们的美女主播们也会化身为蛋糕师，和你去创造去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会邀请您跟朋友们来一起感受一部这个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抽奖活动送出，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赶紧关注。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呢，赶紧关注就好了啊。 对，关爱青年计划等着您啊，很多大奖都是等你来拿。 是的，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哦。 哎，来，今天我们的新闻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啊，可以说呢这个还是很丰富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智享生活的主要单元，看看这第二季度的这个中国的手机有哪些的新鲜亮相，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主题单元，二季度手机新品会。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线。 经历过了一段这个我们的片头啊，有点卡，不好意思啊，跟朋友们来说一下，非常抱歉啊，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码流太高的原因啊。 我们实在是太清晰了。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都 4K 播出的是吧？开玩笑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去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第二季度的手机新品大汇总。在聊这个具体的新品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给朋友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在现场的将会给朋友们亮相一共有九部手机，这也是咱们这个在节目开播以来哈、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少见的一次能够有这么多的手机同时亮相的一次机会了。来，那么我们下面时间要准备跟朋友们看这个手机产品了，那到底长什么样子，来一起看一看这一组图片。哎 哎， 大家看到了哈， 哇， 从左至右第一排还有第二排，右边还多了一个 next， 这个来盘点盘点吧，黄浩，今天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个九部手机。 好，这样吧，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价位档来给大家分。我们先这个时段还有十分钟，我们先给说一下大家二季度的一些变化。 好， 我们在这个两个月前先给大家讲，就是有过一期节目是分享一季度的产品哈，就觉得一季度产品觉得那时候已经觉得说非常琳琅满目了。 嗯， 但是一季度产品有一个特性是觉得说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对 啊，比如说你像早年的时候，像你像那时候 P20 Pro 是一个拍照非常好的产品，包括像 X21 R15， 但是呢，可能看上去形态上比较接近，可能都是在强调一些内在的一些不同。 嗯， 但是到了二季度，哇，说实话，就手机拿出来之后，大家已经觉得说形态上在变化上头，在一些外在的特性上头已经有很明显的不同了，而且是有一些厂商敢去要么去杀价格，要么去往上突破做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举个例子，在里面看到几个最让我们比较惊讶的产品哈，国美应该是正数的第一行的第二个，那个是国美的 Find Me Note， 嗯， 那个产品的价格非常的可怕，499元起，但是499元起的机子有什么呢？有三重生物识别，有面部识别、指纹识别，加上动态声纹识别。这个往年我们不太可能想在千元机上想到这功能， 吓一跳啊！ 对， 功能。 再比如说，它旁边右边的那个是联想的 Z5 那个机子，其实整个的外观看起来的话，往年应该是个2000档的产品， 对， 这次杀到了1299，它下面那个产品诺基亚的 X6， 这个刚发布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哎，这个机子怎么地定价可能1500左右吧，结果上来也是个1299， 嗯， 都是非常的可怕，就是要抢市场。 哦、 然后再比如说像这个，我们 联想的这个 Z5 是吧？ 对，我们下应该是现在是在下面这行的从左倒数的第二个，这个是魅族的这个15。 对， 这个机子其实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款了，因为在整个大家看都是刘海屏的时候，它没有用刘海屏，它甚至连全面屏都没有用，它用的是16:9的屏幕。 嗯， 但这个机子边框啊非常窄，而且这个机子的拍照以及有一个细节体验非常好，是它的震动。 嗯， 有很多人用惯了苹果那震动之后是很不喜欢安卓的震动的，觉得安卓的震动松松垮垮，感觉是要震碎的样子，因为苹果的那个反馈感觉特别好。 对， 这个用的是跟苹果同样的那个感官的，就是 M Engine 的那个 啊， 所以这个机子就非常有趣。它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虽然外观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它的内部的一些元器件用的非常的好，包括拍照非常好。 嗯， 一会儿可以看它拍的样张。 好， 然后再比如说那张图上最右边的这个 Next， 对 吧？这个因为 Find X 我们还没有拿到，还没有正式发布国内，所以我们只拿到了那个 Next。这个机子就真的是 汗蒸机， 对，这个机子就真的是属于一个非常科幻性的未来性的产品。可能看起来觉得是一个大屏手机，平淡无奇，包括屏下指纹识别大家也可能稀松平常了，但是当我们点亮屏幕的那一瞬间，它的屏幕有多大， 哎呀， 整个就占了一个屏幕， 就彻底没有刘海也是。 对，再比如说当我们把它 打开照相功能， 哎，发现它前头是这种弹出式的一个摄像头。 对 对， 对， 其实它的这个原型机 Apex， 嗯， 来过咱们节目，而且是广播节目里的独家，不是首发，是独家，只有我们一家，所以你就知道说很多人对于这产品当时有多么期待。因为 vivo 当时说了 Apex 那个机子是没法量产的， 对， 但是后来说 Apex 的部分技术会量产，它的技术量产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 而且这个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升降啊，也是相当的柔和跟润滑。 对，而且还有声儿， 对， 还有声儿。这个我可以把打开声大家听一下。我们现在先暂时先听一下，因为一会儿到了整点过后，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去盘点不同产品。 好，没问题。 哎呦， 再来一下， 好帅，好机械感。 这是收回来的声儿，弹开的声儿。 很有机械感，收。 对， 哎呦， 这是我们上周就玩过一下， 就特别像这个星战里面的感觉， 对，很有科幻的感觉， 对， 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说有这种机械感的产品会让人觉得非常的 具有未来之感， 就有仪式感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二季度最好的部分是真的是大家能看到越来越多手机产品越来越在做不同，你不会说你拿个手机出去跟人撞击了啊，都是刘海拼，没有，在大刘海、小刘海、宽刘海、窄刘海，然后包括说像这种有没刘海的这种， 我吓死我了，这样都给脆了。 放心， 心疼 他摔地下，这个也没问题，因为上期节目里头我们曾经 怼过这个东西， 怼过也没有问题的。对，就包括这种无刘海的产品，包括你像这款产品，这是今天刚刚公布的产品，红米的这个红米叫红米六 Pro 这个产品，这么一个小机器，你看也是一个小刘海屏幕。999起，4000毫安时电池，还有红外遥控， 还要什么自行车？ 对，然后包括说，你像一加六这产品也是，现在这代产品做的越来越漂亮，而且后背的这种带陶，它其实不是陶瓷，但是非常有陶瓷质感的。以前我们觉得一加是一个极客，非常极客的产品嘛， 对， 就是性能很强悍，但外观呢很粗放。这次你看它的外观做的也非常的 精湛 ，非常的舒服，对， 对， 所以。二季度我觉得产品的进步比一季度更大，最后趁着这一时段最后这样表扬一下所有手机厂商，来看一下我们从手机上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手机壳， 都是原装带的哟， 都是原装， 对， 然后而且像一加这种我们讲手机壳厂商就还会 良心的感觉， 对，他还会做这种像这种尼龙纹的， 哇，这个， 然后还包括说像一些有特定的有这种所谓的凯夫拉材质的，包括说有这种木纹的， 以前还有竹子的哈， 对，他最早是有竹子的，然后其实上一代其实也有竹子的， 对 的，所以其实现在手机厂商真的是做的越来越良心了，而且包括说你像这里面像卖1299那两个手机，就是诺基亚 X6 和联想 Z5 标配手机壳，标配1200元机也是标配手机壳 ， 对， 所以说你看到目前来讲，厂家们就是煞费了苦心要去讨好消费者们， 对， 无论是从价格方面、从配置、从功能、从设计、从一些个配件各种方面都做足了文章了， 是的。 他们以后该怎么办呢？那第三季度该出什么呀？我很头疼。 三季度还有更，我们知道是还有更大家有啧舌的产品出来， 到时候我们来期待期待。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坦白的讲，刚苗生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国外消费者对手机产品不那么重视，其实不是不那么重视。现在我们跟一些国外厂商的朋友打交道的时候，觉得说他们的整个的思路已经僵化了， 对，他们思路和我们很不一样。 中国厂商就是诺基亚算好的，因为诺基亚现在的研发主体啊，全是中国团队。就你觉得诺基亚这两年追得非常的猛，从回来之后赶快跟大家主流的追上。但是其他厂商，包括三星，都会觉得说，三星的产品就没有那么的让大家觉得惊艳，或者说可能这几年你看到的海外厂商里头稍微有亮点的，可能就是摩托罗拉那个模块化。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三星啊，其实在我们国内的用户的占有率越来 越 在下降， 越来越少， 但是在全球排名它很靠前，因为大部分支持三星的用户现在就是在欧洲和美洲比较多，西方人还是为什么喜欢，因为就是他们喜欢它经久不变的外形，还有看上去每一款都差不多的样子。 但是中国消费者说，你怎么老是一个外形，你没有诚意，然后你就换成新造型。你看这次 Next 跟那个 Find X 出来之后，好多人是对 OPPO 和 VIVO 有改观的。以前是觉得说，你就是在卖那种给女生、小女生用的那种机子，那种就是高配低价的产品。结果现在一来，你看它卖到 Next 卖到4500这个价位。 这个 Next 特别美，小航，你知道上周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它的背面那个背纹， 现在其实这张图上能看得到。 对，我现在还记得非常的美。 没错，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五彩斑斓的黑， 对， 五彩斑斓的， 像哎，你跟这个极光色的这个华为的这个P20 Pro 去对比一下哈，哎，我要擦干净，要擦干净才行哈。对了，来对比一下这个华为的P20 Pro 长这个样子。 我其实已经倒戈到那个 Next 对， 因为光一个升降摄像头跟这个全屏幕，其实就已经可以让大家非常的觉得 好惊艳。 对， 但是不得不说华为的这一款我已经拿它玩了两周的王者， 说实话是一季度我觉得最好的产品之一， 对， 拍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 而且等它升级 GPU Turbo 之后， 哎呦， 玩游戏还能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打包品质都很好，说实话，因为我已经玩它两周了， 对， 没有卡顿过，我跟别的手机都对比过了，我现在就是用不同的手机登录我的同一账号，发现手感最好的目前就是华为的 P20。 你是不是可以试试看1加6玩游戏非常的好， 来吧，我们赶紧要稍微的进一段广告， 这个时段要到了， 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问工厂之每周五晚上的智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继续分享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季度的手机新品大会啊。 没错， 那刚刚简单的总结了一下，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要开始分门别类的去说一下了。但是 反正从我这儿看啊，今年以来呢，这刚开年六个月吧，半年吧， 半年了。 我觉得像质的飞跃，每个月都是质的变化， 每个月都有质的飞跃， 对吧？就不是说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有一点区别了。就可能每一周现在恨不得都上市很多款新机。 第一季你看我们拿过来机子，大家觉得说哎长差不多，结果这一次你看就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 差别很大。 对， 我们现在拿出来，比如说一月份那个时候或 CES 期间我们宣传的一些手机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已经升级了不知道多少倍。 对 对， 而且你看今天手机厂商的开发布会频率也高。 对，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一月份看到，一般来说，一般很多手机厂商是半年开一次嘛，结果现在就是一季度开一次，要更新，必须要更新新品。你知道这个，你像 马上又是 MWC 啊 ，MWC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新的黑科技上线， 对，要发，对不对？这个你怎么来？ 不可估量啊！ 哎呀，黑科技们都欢迎你们到我们这儿展示一下吧！我现在对黑科技的产品都很感兴趣。 哎，你有申根签证吗？ 有， 你有哈、啊？你赶紧注册一个 MWC 这个记者证吧。 真的、啊？ 然后你可以去前方给我们做个连线什么的。 哇，有人接应吗？ 自己去搞定呗。 啊， 自酒自理。 可以了解一下， 对不对？ 嗨，耀月， 没错。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在这个分享我们的产品之前哈、啊，还要非常非常郑重其事的跟朋友们来播一下广告， 对，分享一下好消息， 对对对，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好消息 当中，我觉得可能这个小龙虾可能比手机更重要一些啊。 对，福利时间， 对对对，因为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们都会知道，我们可以这个一边看球，一边去说球，一边吃小龙虾。那么这个绝配呢，可以说是从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期间，您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在我面前有三盒啊，分别是这个麻辣小龙虾，还有蒜蓉小龙虾，以及十三香小龙虾，三种口味非常的好吃。 十三香、 啊，然后呢，你这个暴露年龄哈，这个唱段，对，如果你不想排队的话呢，你就可以来赶紧去点点这样的一个每日优先的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的全品类都可以配送的麻小产品了。 哇哦，听上去就特别的美味。我觉得尤其世界杯期间，美食美酒这是最配的， 还有美龙， 对，所以呢 美虾美虾， 对，小龙虾和世界杯看球简直是密不可分的哈， 对对对， 绝配。 回头咱们也定点，是不是咱可以攒个局，是不是、啊、 对，就可以边吃边做节目， 这个 评测小龙虾， 评测小龙虾是吧哈、 啊、对面这是空盒啊 这仨是盒，要不然摆着会掉下去哈、 啊、哦，你说完我才意识到全品类配送冷链的话，那可能对面真的是空的。 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小龙虾太大了，放这儿会真的往下掉，因为它这一盒才装了有13到15只，满满的一盒子，所以可想而知，每只大概都会有手掌这么大。我们有图有真相哈、 嗯， 人家这个官方图居然都敢这么宣传的话，我们也不会说是忽悠大家。 对， 那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6月26号时候，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也准备了有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边不仅有美味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要强调一下哈、啊。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8天自由行，世界顶级海岛哈、啊，免费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的福利内容要跟您去分享。老山不许笑，因为自己得不到，是不是？笑完就变哭了。 这个、变化太快了， 笑比哭还难看。哎呀，这个不止啊，在6月26号，我们有这个砸金蛋的活动，我们还能够这个，我们会在线下跟您搞活动啊。我们有派出美女主播跟您一块儿去做蛋糕、看电影，他们会化身为蛋糕师啊，帮您来去创造一下属于您自己的蛋糕。982还会有特别的放映厅，邀请您跟我们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满满的电影。那么现场也会有更多的抽奖活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据说那个电影厅哦，是给我们专门留出来、平常您买票也是 没有的，一个特别舒服的厅。 太对了， 有可能是总经理专用厅， 可能是他的私家用的一个厅。 对，好像听说是一个私家厅，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今天现场感受一下。 哎、我觉得今天啊，这个节目当中，我就没直播完，我就特别想走了，特别想去下单订小龙虾，然后再去看电影什么的， 就把自己馋得够呛，是吗？ 到了这个周末时间，就会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点儿你知道吗？每一次都是咱把自己馋得够呛。 所以我特别好奇，咱们每周二那个健身板块，他们怎么做得下去呢？ 他们都不爱吃。爱吃的都在周一和周五呢，真的爱吃的都在周一和周五， 根本就不够幸福。 对 对，健什么身呢？真是， 就是我同意， 以后不许提班周二的节目了。 就我没，我跟你说，我唯一提班我一次周二的节目，主题是。看那些年我越练越胖，真的 和那些健身卡被荒废的日子。 哎，真的黄了。我现在我那次踢班的时候，小雨当时就说：“珊珊，你替我一个，我真的家里有事儿。”我说：“行。”我说：“但是我健身不是特别懂。”他说：“这个很适合你，你可以做。”我说：“比如你帮我想一个主题，那些年你越练越胖，多适合你。”真的是他还帮我想的。 我特别想播贾玲那段视频， 女神和女汉子。 哎，好尴尬啊！那个小品真是 啊，对。然后呢，我那天找了个健身教练啊。当着我面、你知道坐在那儿哦，对对，我应该这么说， 哇哇吐是吧？ 我踢班过原一两次节目、一次是美妆，一次是健身， 都不适合你。 两次主题，哎嘿，小豪，两次主题全部是以反面教材的形象出现的， 那挺适合你的。对， 先是健身，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年越练越胖，然后那天教练一直在问我说：“你到底说说你的误区在哪儿？”整期节目就问我健身的误区，我说我是认真练的。他说：“哦，那很难讲，看上去你应该走了不少误区。”这是他原话哦。结果那天我又替袁一上了一次美妆节目、找了一个化妆师在现场，我一坐那化妆师见着我就说：“你今天这个口红如果不画很完美。”我说：“那不画今天就是素颜。”他说：“其实素颜很好。” 说你底子好呗，就是说。 对呀、 就是说我唯一画了个口红不如不画， 就是画了像妖精，不画挺好的。 他说这个颜色把你整个毁了。 那你以后应该用手机的 AI 上妆功能。 对对对，有这样的很多手机都有这样功能。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听众朋友并没有反应，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画得很奇怪？因为我们有自动美颜的滤镜。 那感谢我们的这个系统后台哈，帮我们有自动的美颜滤镜。那大家不要看我们俩了，还是看图片吧，因为像 我以为你说还是看黄浩吧。 对，黄浩的话要给我们展示很多的手机和他们图片。 好， 我们就先从比较入门的产品开始，因为我们网上很多人看不起千元机，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很多的消费者还是就跟中国消费者跟欧洲消费者是一样的嘛、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就是这种物美价廉的产品， 好吃不贵。 对，所以很多的这种千元机产品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千元机产品真的做得越来越好。我们来快速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几个产品。 好的， 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品，注意国美这个电器卖场最近是在做手机的，咱们节目里也有分享过。上次来到节目中的产品呢是那个U7 Mini 那款产品。 对， 那款产品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一个它的设计感啊，包括说虹膜。这一次呢，因为那个机子比较贵，是899，这次499元。虹膜这个组件，你不能要求人家也放在这个400多的手机里，对不对？ 就是啊。 所以这次呢，它的这个产品呢就加入了这个叫做就没有虹膜了。但是有这个动态声纹的这个功能， 没错。 给大家讲什么叫动态声纹，因为我们知道声纹是可以用来做识别的，就我的声音、苗山的声音、小航的声音，每个声音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没错， 因为其实每个 水印儿现在 对每个人的嗓音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就很多个声音的泛音集合在一起的这种声音，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呢，声纹有个问题，一。万一我今天感冒了，或者是我嗓子对不好了之后，那么它的音色是有变化的。二就是比如像小航这样的这么会学别人说话的，其实有的时候是能模仿出，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的那个声纹识别的精度不是那么高， 比方说我对面坐的不是黄浩，而是黄宏老师， 不是 他的手机的话，我就可以解开。 不是，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什么 啊？什么东西？ 哎呀，还是不说了。 没有干到你这个点， 没有，我自己读了了很久，就是如果这个小航这个演绎的能力这么强的话，他可以如果用声音打开无数人的储蓄卡，然后。 我变大富翁是吧？ 所以你知道有一些那个之前有些产品就是纯粹声纹识别、那个很多时候它不能用于做很高精密度。我们讲了，比如说像面部识别，我不会用于特别高精密度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解锁，这个很方便，因为解锁如果你要用特别强调精密性的话，那它效率会降低。比如说 以前用三星手机做虹膜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不是那么的 顺畅， 顺畅，但是用面部就很好。比如说面部，哎，我这一看，它就嘣就解锁了，对不对？ 哎，对， 这个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也不用像虹膜一样还得睁大眼睛，对不 对？ 对， 怪吓人的。 这个直接这么对一看，哎，这就解锁了，对不对？这最多， 哎，你的眼睛又大了一圈。 你看，我不用解锁，我不用这样，它就，哎，你看这也开了，对不对？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使用这种就是简易的模式去进行解锁是很方便的。我来讲动态声纹解锁是什么模式，因为它里面还是有那个安全中心，就是可以把你的图片啊、文字做加密，包括之前咱们上次讲的 Face Me 那功能，特别好的那功能，就是你别人看你的短信，你看不到，你只有你自己看看得到。 啊，国美手机里面那个功能 全都有， 对对对， 就国美全系这个499起的手机 全 也 有， 也有这功能。讲它的这个声纹识别这个特性啊，你看，它也是有这个旁边这个 Me Key 这个按键的。 嗯， 长按它要进安全模式。首先它是双重的，我要先面部识别一下，识别进去之后，你看我要说07628539。 哎， 我就进去了，我就进去安全模式了。 嗯， 它是通过声纹加上动态密码的方式来实现的 双匹配。 双匹配，动态密码的方式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很多用 UK 嘛， 嗯 ，UK 那个问题是 UK 丢了， 对， 丢了的话，别人拿到那个 UK 输入那个数字，他也能进得去。 对， 这个是如果是别人拿着手机念，不 OK； 如果是你有人模仿你的声音进去，也不 OK。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之前有声纹识别的手机是我拿录音机拿手机录了 录下来， 如果是统一的就是一个指令的话， 对啊， 固定的话它是能直接进去的， 没错，它但是动态密码， 动态密码， 对， 所以这个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但是安全密集比较高的方案。 嗯， 但是这个机子它的核心配置上其实也不错。 嗯， 是一个 720p 的一个全面屏设计。 嗯， 然后呢后置摄像头是1300万加200万，这个摄像头还不错，因为我对于卖500块钱的手机的摄像头是没有任何期待的。 嗯， 但是居然拍出照片包括自拍 不错哟， 自拍不错。 嗯， 自拍它也是有红软的那个算法的， 而且没有什么涂抹质感。 对， 这个很好。 这个整机的这个外形也比较中规中矩一些，它还有一个蓝色，一个是配色，可能会更喜欢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配色。 嗯， 然后呢， 我看看实物。 对， 实物啊，对，那天你玩了不少时间。 对，这个是那个699那款吗？ 对，这个版本是699的，是3+32的版本。 对对对， 它的顶配版。也只要799，4+64，它有个最大的特性，这个档位上，我觉得也是今年所有千元机产品的一个比较好的特性。 嗯， 这个是提供了一个双卡、双 4G、双 VoLTE 的功能。我们讲过了，联通要退网，联通不是很多2G 要退网，退网了之后怎么办呢？那你卡二很多就不能用了。这个机子现在千元机、百元机都支持了双卡、双 4G、双 VoLTE。 非常好，非常好。刚刚苗晨拍了一张我在直播间里有这种效果，高光的位置稍微有一些的呲光。其他的位置我觉得非常的， 就别忘了这是一部不到700块钱的手机。 但说实话呀，这个因为我上次咱们做活动的那个849899的那个手机， 啊， 我也其实用了它的照相功能。 啊， 这部应该是比它要更新一些，所以 这部的拍照比那部其实要好， 对吧？ 对， 它的运行速度变快了，而且快门速度。 这款的处理器好一些，这是最新，就是联发科最新的一款处理器，叫黑6P23。 嗯， 这款就支持那个双卡、双4G、双 VoLTE。 嗯， 而且 对 所有人，当所有人知道国美在一个700块钱机子里头用了一个 P23 收秀，因为那个机子以前的价位都是在1500左右， 对吧？所以说它的价格跟之前比其实又降了的，但它性价比又更高了一些。 它的可能比起 U7 mini 来，它的外观上没有 U7 mini 那么的就是漂亮，因为 U7 mini 的外观做工质感， 嗯， 包括双面玻璃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 玻璃 它可能外观材质上比较便宜了一些，但是它的内在的部分其实是有提升的。 所以它其实性价比该怎么说呢，它的外观上没有那个那么出挑， 对， 但是它更实用一些。 务实性用户，举个例子，它的电池容量还挺大的这个机子。 嗯， 然后呢续航相当的不错，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司机是否要用来接单， 嗯， 这个手机很合适， 完全没问题， 双卡、双4G、双 VoLTE 两卡都是4G。 嗯，来，这是国美这个 Family Note。 好， 啊，来看 这个也是 二部机型。 好，这个我们要说是刚刚发布的两款产品了，这是小米的两个，小米6的红米6的两个家伙， 红米6和 Pro。 啊， 对，打开屏幕，人家会问说这个红米6跟 Pro 有什么区别呢？打开屏幕就知道了，一个是刘海屏，刘海屏是贵的，那个红米6 Pro。 对， 一个不是刘海屏，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18:9全面屏，这个就是这个红米6。 嗯， 后背也不太一样，这个红米6 Pro 的外观更像就是最近流行的这种竖向的双摄。 嗯， 而红米6呢则是一个传统的双摄。不过这两个机子呢其实配置上也都非常的不错了。我们讲到了这个产品用的是这个黑6 P23 这个处理器。 处理器。 对，这个红米六七九九的这个机器用的是 PR2， 就少了一位数。PR2 的主频比 PR3 要低一些，但是 PR2， 但是注意啊 ，PR2 是比 PR3 后出的处理器，所以 PR2 它多了一项特性 ，AI。PR2 内部是内建了一个 AI 单元核心的。举个例子，对于面部这个解锁或者是后置拍照的一些双摄虚化的处理会更好，而且注意它的前置摄像头单摄也能支持虚化。 哎呀， 有这个 AI 的个算法的功能，而且呢，这个机子呢也是支持 PR2， 也是支持双卡、双四 G、双 VoLTE 功能的。 哎呦， 这功能非常的好，后背也是双摄。然后呢，整个机子其实很小，因为其实国美的分辨 Note 它是5.99英寸的一个机身， 比较大。 那么如果喜欢小机器的话，其实红米六和红米六 Pro 这两个机子非常的合适。 对， 三加这个红米六是3+32的规格，799元，价格也不贵。然后呢，后背其实是塑料的，不是金属的，跟这个分辨 Note 一样，分辨 Note 也是塑料的。然后呢，整机子非常的轻巧，而且注意，这个产品的续航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电池容量是3000毫安时，也是比较大。因为黑六 PR2 的工艺非常先进。12纳米的工艺， 哇！ 因为旗舰处理器才10纳米嘛，所以它的整个省电做的非常的好。这个如果像在百元档买一个小尺寸手机的用户，我觉得这部手机是比较合适的 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 优产 品，对，因为真的你看握在手上非常的舒服， 对 对， 而且很多人会比较喜欢小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态链的产品系列， 对， 它也支持相关的这种产品， 而且这台产品注意啊，它的这个收腰会做的更加的。 Skinny 哈， 对，厉害些，他们叫杨柳腰设计， 哎， 就握在手上的话，你觉得说，哎，这个手感上， 哎呦，杨柳腰，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我真的要说，手机厂商们去做这个宣传的这个市场策划，这门真的很厉害，各种各样的名词啊。 我们看几张图片吧，红米六 Pro， 就是红米六 Pro， 对 对，这个红米六 Pro 的图片看到我们这个，其实它整个 其实正面看上去，你不觉得跟很多很高档的机子没有什么两样吗？ 对，尤其现在无边框的刘海屏， 对， 长得很 主流的一个样子。 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红米六 Pro 比红米六同规格就3+32贵了200块钱，但是提升的部分真的还蛮多的。提升哪里？一，这块屏幕，红米六是一个720P 的一个规格，720P 以下的规格，红米六 Pro。是一个1080P 的全高清的一个规格，所以你会看它屏幕其实非常的细腻， 对， 因为它尺寸小，它是5.8英寸的一个刘海屏，整个大小其实你看跟这个机子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机子是一个5.45英寸的一个18:9的屏幕，但是你看这个5.84英寸的一个刘海屏的整个的尺寸其实是跟这个5.45英寸的18:9屏幕差不多。二，这个机子感觉上稍微厚了一点，红米六 Pro 它是4000毫安时电池， 哦， 续航非常的好，骁龙625的处理器，后置摄像头是1200万加500万、注意这个1200万的摄像头用的是跟之前的什么小米6X 啊、小米6同样规格的， 哇， 就是以前是一个比较高价产品用的一个传感器， 用料还是很扎实。 1.25 μm，我那天试了一下，他们俩拍照真的比较出乎我意料。说实话，这三个机子就包括 Fenix Note， 以前我们哪能想象说百元机能拍照拍出这个样子，不能想象的。 不敢想， 现在百元机拍照真的都非常的不错。 以前是有影就不错了。 对，然后这个机器用的是很经典的骁龙625的高通的处理器，所以说保障了它的整个运算的一个效能。然后注意顶上。有红外遥控器， 对，所以对于小米生态链产品来讲，它可以遥控小米的电视啊， 对 啊，空调、啊、 不只是小米的电视 等等的， 就比如说 它可以匹配各种各样的学习的遥控器。 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里头，因为那边有一个电视机， 那是乐视电视， 没问题，乐视电视我也能把它给关了。啊、所以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你像它贵了200块钱，它多的什么电池变大了， 对， 它的屏幕分辨率变高了， 嗯， 它的拍照，其实要说一下，这个799的手机，它的主摄像头1200万像摄像头。也是 1.25 μm 的那颗大像素传感器，拍照都比较不错，但是它的屏幕就没有这款这么好。然后包括说它后面是一个多彩的，是金属材质的一个设计，然后说包括有这个红外的一个设计 接口， 对，3.5的接口。所以其实999价位你还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机子已经相当全面了，而且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而且看上去已经就是。背面其实还是有很传统的千元机的质感， 对， 但是正面的话觉得说，哎，已经跟很多这种比较卖的比较贵的产品 旗舰机型很相似， 它应该是目前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小刘海的机器。 没错，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哈，说为什么我要买刘海屏，其实你这么想一下，如果你不买刘海屏的话， 你这块的空间是被浪费的。很多人觉得看不惯，就刘海屏多两个出来。现在的刘海屏手机都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就是关刘海。 但是很多人觉得关刘海的，说我买了刘海屏手机干嘛要关刘海，这不是浪费空间吗？不是的，因为它关刘海只是说让上面的灵魂 变成 了 黑 色，黑 点， 但是你的这个就是 功能显示、啊、还都在， 依旧在上头。 哎， 那么你玩游戏的或者什么的时候，它那个状态栏是不占用你下面的空间的。 对， 这个是逻辑，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关刘海这个功能就是没有用，或者说 浪费的东西。 对，你看我把它关了之后， 你打一个视频其实就可以提前这种。 我现在把它关了，注意它顶上还是显，就是它的状态栏 有电量啊、信号啊什么的都有。 因为如果你不是全屏的话，状态栏会单独的占一格，它其实还是帮你拓宽了空间的。 没错，嗯。 那过来玩一会儿。 好，他玩这个。 对， 咱们 这个机型的，我觉得尺寸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清晰度真的很好，1080的这个哦。 对， 来，我们继续说下一台。 我们现在要说的话，就是要到1000元以上了。 对呀、啊， 就是到1299那一堆价位的产品了。 嗯， 两个典型产品，一个是这个诺基亚 X 六，一个是联想的 Z 五。 对， 联想 Z 五其实，在前面的节目中，其实我们上次 也展示过， 哎，对，有过分享。然后 X 六大小其实是跟那个手机，跟红米这个。跟红米6 Pro 是一个大小的比较小尺寸的一个产品，但是它的处理器换成了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处理器，骁龙636。 哎， 这个处理器你可以理解成非常热门的骁龙660的一个终端处理器的一个降频的版本，就是说玩一些大型游戏，像什么王者荣耀啊，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说实话，骁龙625还是有一点小吃力，然后呢，它的材质上也比刚才看到的这个红米6 Pro 会更好些，双面玻璃，对，而且注意。Type C 接口 哦、Type C 接口， 带快充，什么都有，应有尽有。然后呢， 而且它有很明显的诺基亚的这个 logo 在底下。 对，而且注意啊，诺基亚没有像很多的产品做妥协，就说我把它变成这种竖置的侧置上头，像 iPhone X 一样，它依旧是一种中间对称的设计，后背让你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横过来的时候就是原来老诺基亚那个风格， 坚持自己的样子。 对，一个对称的风格，其实看得非常舒服。 我想知道一下，它的系统还是诺基亚自己那一套吗？ 不存在塞班了。 但我讲它的安卓系统非常好用，它的安卓系统非常干净简洁，没有预装， 没有预装， 预装 这个很关键。 然后而且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原生的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原生的系统， 非常好。 而且这个原生的系统呢，升级非常快，目前已经获得了安卓最新的安卓 P 的一个升级。 哇，这么快？ 对，当然现在安卓 P 还是一个那种类似于这种叫做开发者的一个版本，但是它会在第一时间升级到安卓 P， 因为它是原生系统。但是即使是原生系统，这种中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功能， 负一屏， 像什么快速的收款码、付款码、二维码、付钱码，包括说计步，包括说 快递，对， 包括所谓的卡片式短信， 通通都有情景模式， 就是它其实是在一个原生系统上加入了一些本地化的功能。我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现在打开一个这个，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比如说你像这个我收到联通短信，它的这个验证码它会以这种卡片式的方式显示出来。 哎呀，真是方便呐、 啊！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本地化，包括说全屏幕的手势功能也都有。 其实我还挺青睐诺基亚这款机型的。 对，我 小机器1299，性能比较出色。 带电如何？ 3000好像是电池，就是因为它机身比较小，对电池不是那么大。但是因为骁龙636本身就不是一个很耗电的处理器，对，所以整个机子我觉得，你想买一个1500价位里头，真的是小机器，我觉得这机子是一个比较优先的一个选择。 而且它的拍照起码摄像头是经过蔡司认证的， 这款 没有啊， 这款比较便宜，没有，比较贵的那款就是诺基亚7 Plus 来过我们节目里头的那款， 那个有， 那个就有了。 那再换一下，可 以再体验一下，这个质感就会比刚才那两个不到1000元的机子要好一些了，对不对？ 哇，这个好，小边框好薄哦。 对， 其实我就比起那个，哎呀，这个真的好好看啊，手感也很好，我很喜欢玻璃的材质，说实话。 因为你看1000是个分水岭，1000以下我们都可能只能用塑料的或者是这种三段式金属的，但是到了1000元以上之后，我们就会用一些这种玻璃的这个部分的。 对， 而且它这个震动也是我喜欢的那个状态， 这个 就是大厂商在很多细节上是不省钱的，包括说这个机子通话音质 那肯定啊， 因为千元机，说到千元机，我们对于通话音质没有太多要求，但是这个机子诺基亚，包括像摩托罗拉的千元机，像那个清幽 ES，下次可以把清幽也拿回来看一下，就是他们的通话音质都非常的不错。 到底怎样好？我们后面还有几台机器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相对来讲比较高级的旗舰机型，我们马上要见分享。先进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宣传，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一会儿见。

是送的是这个标配的充电器，就是 5伏2安的。那你再去买那个快充头， 对，因为它的整个价格是比较受限的。 嗯， 好，这个机器是支持15瓦快充的，送的也是15瓦的快充头。 嗯， 后置摄像头是1600万加800万的一个双摄，这款摄像头的优势是在于说它的色彩比较好， 嗯， 就是它的色彩调的相对比较浓艳， 对， 有华为的那个徕卡的那一点点的风格在里头。 嗯， 虽然说夜景是噪点还是相对有点多，但是在这个档位上它的色彩表现我觉得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部分。然后呢？ 在拍我是吗？ 你知道我一拍到小黄立刻挺起来， 坐好啊，等等衣服，对。 哎，真的，你看我其实上次用这个手机就有拍过你。 你看这部手机拍出来效果的话，可能更加 色彩是比较讨喜的， 对 对 对。 对，饱和度更高，更平衡一些，颜色也， 嗯， 它的其实整个的这个系统跟那个就是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干净的系统，但是它针对中国的消费者去做了一些这种。就是界面上优化，所以它做得更本土更本地化。 嗯， 包括说有一个副音频，有资讯，包括说有这种，如果是咱们周二的节目主持人就很喜欢这个功能，它有个优健康， 走多少步啊， 计步，包括说活动消耗，包括你的睡眠检测功能，其实也有 可以跟它那个联想那个手表进行， 对，它有个手环，对不对？ 嗯， 而且你可以绑定到，比如说它的比较血，你看它的心率，它的心率也怎么检测呢？它的心率可以通过你把这个， 哇，那我要玩一会儿。 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指覆盖在摄像头上， 嗯， 它是通过就是拍你的手指里头静脉的一个血压， 嗯， 静脉的血的那个图像来完成的 流速啊，包括情况。嗯， 对对对，它可以通过就是你把手指压在摄像头上去进行一个检测，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对， 嗯。 然后呢，包括说整个系统的功能也是比较完整完备的。 发现没卖了。 啊。 杨森，你在这一测发现没有卖， 然后这个机子618 一测喜卖， 没有卖。 这个机子618期间还卖的比较不错， 嗯， 两次卖断货。就是虽然联想是刚刚回来手机业务，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如果有好产品出来的话，很多朋友还是比较能。 毕竟还是大联想。 对，而且东西又比较不错，大家还是比较买单的。 没错。 好，我们现在价格已经到了1290元，我们继续往上抬，我们抬到2500左右附近。 这个抬的有点高哦。 对，但两千，但我要先问一下小航和苗山，你们对卖到2500的手机有什么样的要求？ 一开始挺尴尬，觉得这个区间就觉得 高不成低不就 啊。对，说到底要为什么要选这个机器呢？ 但是说实话，2500是个坎儿。很多人买3000，我觉得说，太贵了。所以很多人2500到3000之间，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能花钱觉得比较花得出手的一个顶峰值。 之前我会认为 R15 是首选。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拍照包括手感， 对， 其实都不错， 都挺好， 包括 综合性还好。 因为X2其实已经卖到3000以上去了， 对 对 对，X2是略贵一些， 对， 嗯，拼下10万版那个。 其实现在会发现说，现在有更多的产品有一些更好的部分了。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产品吧， 好， 小米8。 好， 小米8，它为什么叫小米7？很多人想问哈，因为前面一代是小米6，是因为今年是小米8周年 啊， 他就顺便就把小米7跳过去了。就叫了小米8、 哦、 小米8， 因为小米不是像 OPPO VIVO 那样就只有单数没有双数的一个命名。你看 VIVO 有X3，有没有X2，有X1、X3，有X6，有X5，但是没有X8，有X9，后来就直接到了X20、X21， 对， 对不对？小米是一直是1、2、3、4、5、6，但是没有7， 没有7， 因为今年是8周年，所以直接到了小米8。小米8就很传统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刘海屏的一个设计。不过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哎，这个刘海屏设计为什么它顶上的这个比较宽， 对 不对？对 啊， 它其实是它有两个版本，它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买看到的这个设计手上的普通版本。这个普通版它顶上是什么呢？是普通版也有红外面部识别， 嗯， 它里面有个红外，比如说我现在即使是我们这个演播厅把所有灯都拉下来比较黑，我也能很快的进行一个面部识别。这个跟 vivo X21 的那个屏下指纹版本是一样的， 嗯， 它后背也是一个，能看到现在图啊，后背很漂亮，后背也是一个玻璃的设计，也是一个四曲面的玻璃，就是顶部和周围的都是一个曲面的一个设计，就整体握在手上的质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嗯，现在看到这张图呢是它的一个探索版用了 3D 结构光，所以其实它会像苹果的 iPhone X 一样，它前头的额头比较宽，因为它里面塞了非常非常多的 里面的 传感器， 但它后面做了一些比较有趣，它是做了一个半透明的设计，把有一些元器件是露出来了，但露出来的不全是元器件，因为如果真的全部露出元器件其实很丑，它是做了一定的美化的、 嗯、这其实是一种元器件设计， 对， 对吧， 元器件设计，对、 嗯、 好，我们来接下来讲小米八。小米八的配置非常的好，这个档位上用的是什么呢，骁龙845旗舰的处理器， 哎呦，旗舰处理器了， 而且它的拍照非常的好，拍照的它的在国产手机里头的 DxOMark 得分仅次于 P20， 哎呦， 哦，仅次于 P20 Pro， 比 P20 要高， 略高一点， 对，然后比 Mix 2 要高一些。那个我可以给大家在里面展示一下用这个手机之前， 可是它可是双摄 ，P20 可是三摄哟。 不，它是 P20 Pro， 所以它没有 P20 Pro 的分高， 对， 但是它比 P20 的分要高， 嗯， 对。然后呢，它的整个拍照也是属于那种色彩和细节比较好的。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看，这是一张我在夜间拍的深圳的照片。 哇，这是你手持拍的？ 手持随便拍， 没有 自动模式。 嗯，自动模式， 它也是有那种 AI 场景的。如果是夜景，它会自己有一个夜景的标志，包括比如像今天北京是阴天， 对， 它会自动显示个阴天的标志，会发现哎，立刻饱和度增强了。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做不同的色彩优化， 嗯、 包括说拍美食的时候，当你靠近美食，嗯， 美食 就优化起来了、嗯。包括拍人像，比如说，因为人像其实有时候不需要特别浓艳，因为会选的人脸特别黄。 对， 拍人像你会比如它立刻把像哎人脸变亮了， 嗯，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优化的模式，包括说也可以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人像模式的一个设计。 对， 像小米八、小米 Mix 这两代产品都是很强调一个拍人像以及拍照部分的，你看它有这个 AI 智能相机这个模式， 嗯， 其实是这个模式，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非常好，因为普通用户你不用想说我还要看到什么场景要手动的设置，当它自动的碰过去，它就能自动识别我是什么场景。而且举个例子，你像演示一下，这是一个文稿，当我们对着文稿的时候， 它自动提示就是有文稿， 你看它顶上那个是一个 T， 对， 它会把画面的饱和度降低， 把锐度增强， 锐度和对比度增强， 对， 因为拍完之后甚至可以直接用它的功能直接去进行 OCR 扫描 出来 识别， 哇、嗯、 对， 好强大， 这就是它的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而且它会有记忆功能吧，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模式，照我自己，当我用了很多次之后，我自己再一次打开摄像头冲着我的时候，它可能自动会切换到我经常用的模式， 对 吧，对 的，对的、 嗯、 包括说你看它的人工语音也用，就它著名那个小爱同学也是升级到了最新的一个版本，所以这个机子来说，我觉得是在2500价位档上一个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这款机子还有一个这档上的很少见的一个功能，或者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功能吧。什么功能呢？ NFC。 NFC 啊， 对，它的 NFC 是全功能 NFC。比如说刷地铁， 嗯， 刷公交，叉叉配啊，它就是小米配。那么它自己就，而且最近像很多像小米它有各种活动，我前段时间趁着免费开了一张京津冀。这个一卡通就是在北京、天津跟河北都可以通 用 的那种交通联合卡，而这种卡你去广西、去吉林、去南京也能用。很多人说，我手机、 哦、你太棒了。 我很多人说，等一下我要再补一个更棒的事情，这里面的上海卡我也是趁着免费开的。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打开它那些卡包啊，就是电子卡包啊、 嗯， 里面全国各个城市的卡，而且它都可以如数家珍告诉你哪个是打折的时候办的，哪个手续费低到不要钱。 这种功能啊，对于苗山一点用都没有 哦， 因为它只在北京待着。 那你 哪有？ 那你就应该开一个这种京津冀卡，你看，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哈。 哇， 这上面是那个京津冀交通联合， 哇，下面是上海， 下面是上 海，上 海 那个， 因为我经常去。就是我在北京生活，我要经常去上海、 啊、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虹桥很方便，虹桥我直接下了飞机直接坐地铁都能走、 嗯、 或者说而且上海我就想上海的公交真的很好，这卡因为上海连坐机场大巴都可以用， 嗯， 上车再刷卡直接拿个移动 POS 机逼给你逼过去了， 哎， 所以我真的是很推荐就有 NFC 功能的朋友们善用这些功能，非常方便。 苹果是不会有的是吧，短期内 苹果有那个 有那个 苹果有 卡呀， 不就是没有 NFC 吗？ 有啊 有啊，苹果有啊， 苹果现在有 NFC 了， 苹果一直都有 NFC， Apple Pay 是怎么来的？ 从6开始就有了。你实话，你这个苹果用户真是可以赶紧把苹果手机扔掉了，真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骂它不好用的时候，是我没有完全了解它， 根本没有在用它。对， 我们回到小米八哈。 好， 小米八可以说是在2500价位上，我觉得最全面的产品，不管拍照、功能、性能，非常不错产品。所以这个机子，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我就想花不多的钱买一个真的配置都很顶级，包括玩游戏，其实它的性能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选择之一。好了。 这个这款比较大众脸比较全功的产品完了之后，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产品， 嗯， 魅族。 魅族， 魅族这个品牌呢一直比较特立独行， 对， 就是别人做什么呢我偏不，但是我好 自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也有好处，就是别人一看，哎，这就是魅族的手机。这次的产品呢型号很好玩，就是个数字15。魅族，小美说我们8周年了，魅族说魅族我们15周年了，所以大家魅族15 特别奇怪，我不懂为什么要。 所以这个机子其实很反传统，就是很反流行，因为你在现在流行的外在的设计元素里头 它都没有， 都没有， 嗯， 它不是18:9的屏幕， 也不是全面屏，也不是刘海屏， 但是注意它即使不是18:9的屏幕，但是这个屏幕你看屏占比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屏占比很高， 因为额头很窄，注意它的边框其实比我们大部分见到的其他的这种刘海屏产品 更窄， 窄得 多，非常窄。这是一块5.5英寸的 AMOLED 屏幕，屏幕的素质非常的不错， 嗯， 直播就能看得出来它的整个的色彩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后背也是这种对称型的设计， 嗯， 而且注意它用了非常经典的环闪， 对， 这个闪光灯中呢开起来的话亮度非常非常的高，我开一下这个大家不要被闪， 哎呀亮瞎我双眼，真是，哎呀我的天 哪，好晃， 怎么会这么亮啊， 环闪， 哎呀皇后你今天好帅，真的好亮瞎眼， 他在晃我，好， 对，然后呢 我都感受到了威力， 用了一颗跟华为的，它的价格是2500档位哈，2499， 可不便宜， 但是用了一颗跟3788的华为 P20 同一颗摄像头， 嗯， IMX380， 所以它的拍照非常的好， 非常好， 它没有送去 DS Smart 去做这个检测，但是它的拍照我们来看样张就知道了， 好 好，这是它的机身， 首先来看一碗炒饭啊，不这是大盘鸡，不对，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我，哦，这边还没看到这张图片是什么，我也忘了我放了，我看的 是 什么， 吃的什么小炒肉啊还是什么 啊，就是那个应该是小炒肉的那个菜，它的光圈非常大，所以能拍出那种这张没有做过任何的虚化处理，就是光学镜头的那个虚化的效果， 原片是吧， 对，原片，嗯，以下看到全是原片，非常的好效果， 嗯，来 下一张再来看它的 花 拍照， 这个 花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出色，就是它包括也没有用任何的虚化的处理的效果，包括色彩，包括它的细节 非常好，这张而且没有任何那种假的虚化的， 对，它的色彩非常的自然，就是又比较抓眼球又比较自然， 嗯， 然后 再来看， 对， 再来看一张五彩斑斓，那五彩斑斓， 熊熊， 这应该是在王府井的那个商场里头拍到的一个室内的陈设，它的细节，包括说它的色彩的表现非常好，而且白平衡很准。因为室内光线最怕的是白平衡不准，就是偏蓝或者是偏黄偏红 、 这张其实你看到它的整个的色彩表现是非常的准的，白色的地方、粉色的，包括彩色的地方都很好。来看下一 个，三里屯的美家欢乐影城， 哎。是美家是吗？ 我都看到 logo 呀，我本来真人去看，去不了了。 对，这张其实也是，这张是在那个天宇联达的耳机的店面里头拍的， 哦， 这张细节非常的好，而且你注意到一个事情，因为很多手机拍这个时候，它会被后面的光直接就是宽容度会有问题，就是后面的光会呲掉前面的耳机，有特别的。 他们家店我去过， 对 吧？里边光线很暗。而能拍成这样，我觉得是出乎意料的，非常好。嗯， 这个，所以我们说 M5 就是魅族的15这产品是在2500价位段我碰到的，真是拍照特别好的一款产品。 看夜景吧， 对，好，这就是在上海的街头随便拍的夜景，随便拍，随手拍，没有任何处理，整个的 自动挡。 而且你注意说，它在夜景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是不掉色的，因为很多的手机拍到夜景就会变得比较，就是虽然亮度是 OK 的，但是色彩就会比较的暗淡。但是它的整个色彩是非常的，就是还是非常的鲜亮的、鲜活的， 非常好。 这应该是晚上10点的时候的样子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哈， 嗯， 这个是三张对比， 这就是要讲它的个最重要的部分。它的这个摄像头的副摄是支持这个2倍的光学变焦的，那么通过主摄跟副摄的合成，能最高实现一个无损的3倍变焦。这是在光华路拍到的，我在光华路的光华 SOHO 的门口去拍那个，应该是中国尊的那几个在建的楼的一个地方。嗯，你看，哦，其实标错了哈，因为中间那个是3倍的那个。 对对对， 光学， 对， 最右边是2倍，你看中间那个其实没有任何这种数码变焦之后放大的那种 糊糊的感觉， 依旧非常清楚。所以它的拍照 也相当于说非常的全面，不只是画质好，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手机最不能解决的场景就是这种 长焦 长焦场景，但是它已经可以做到三倍，也做得非常清楚了。 你看，所以黄浩为什么每次来的都会有这个时间很紧张，我终于明白了，他沿路是一路走过来，而且要拍很多的细节，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能特别能够理解他作为一个数码的评论员有这样的一种测评的精神啊，非常好。 有人边走边唱，他是边拍边走是吧， 特别的好、啊、 但是在这一点上你看他从来都是准时出现在镜头前让大家看到的， 没错， 这一点就值得表扬的嘛、 啊、对对对，不忘初心嘛，是不是啊，毕竟还是热爱我们广播电视哈、啊。 对，好，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其实2500价位的时候也有很好的两部产品选，魅族的 魅族15 的拍照可能更突出一些，风格更特立独行一些，如果你想要功能更全性能更好的话，那就是小米8这款产品，对不对？这两款产品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高贵一点到3000以上了，3000以上今天有两个非常代表性的产品，一个是1+6，往年的产品呢是比较偏这种极客向的，今年也是做了非常漂亮的这种玻璃的设计，它这个叫做就是它的命名其实叫陶瓷黑，其实它的后面的这个玻璃质感处理的已经非常的像陶瓷的一个质感设计了、 嗯、 非常漂亮，其实我觉得女生可以会很喜欢它那个白色的版本，它白色版非常非常 有白的，有喷砂黑的，还有这个陶瓷的亮黑。 它这个背板好干净哦， 就是有一种很高端的这种。 对， 就是我会认为这是很少能够就是看到图片还不如真机好看的手机的。 前提是你把这个，因为或多或少都会 粘 指纹，但是要 擦干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快让我摸摸， 又摸一摸啊！你接着说吧。 这个其实女生用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就是有一种不适的感觉。 哎呀，它这个亮黑亮的很高端， 对，亮黑亮的非常的漂亮， 高级黑。 当然，依旧维系了它一贯的特色，比如说处理器配置非常的高，骁龙845，它的摄像头配置也非常的好 ，IMX519 跟 OPPO R5是同一个、 哦、 这个拍照配置，就意味着拍照会比较好， 手感也 当然。它的整个拍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跟OPPO 不一样， OPPO 拍照的颜色是比较淡雅啊，是比较清淡淡雅素雅的一个风格， 嗯， 那么一加的颜色相对比较浓艳一些，那么它的副摄有这种叫做四合一的这种优选拍照的功能，比如说夜景的时候它能拍出比较亮眼的那个照片出来，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如果对2000档产品的整个的质感不太满意的话，这个机子的质感是相当比较不错的产品，而且 哇这个拍出来更好， 3000档产品不一样了吧、 哦、来男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你刚刚拍的，我 你看真的是超好， 来让我自己看一眼， 看清晰度、 哦、这真的是不一样了，那个稿件的位置都是完全不会呲光的哈、啊， 完全不是，而且 主播台上这个位置完全没有任何的呲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要素哈、啊。 而且不但手感好，拍出来清晰度也好，然后干干净净、嗯、而且主要是对于眼睛来说看着很舒服，虽然它清晰度很高吧、嗯、 这是屏的问题，是不是屏是一块很好的屏、嗯、也是一个这个 OLED 屏， 哦对，这也是一个 OLED 的OLED 的小刘海异形屏、 嗯、 而且面部识别啊，包括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什么呢 Dash 闪充， 嗯， 一应俱全，全都有，也是个很全功能的产品，而且也有 NFC、嗯、这次它支持了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像一加这个厂商的体量没那么大，它没法像小米一样我每个公司每华为一样就是我每个城市去适配，它适配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交通联合的微云支付，微付通，就是只要是支持交通联合的新标准的，用一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完成公交卡的支付，而且不用充钱、 哦、 直接从微信里头扣掉， 哦， 不用充钱， 这个很方便， 对， 又省去了很多道这种， 现在还没有正式开通，但马上就会正式开通， 嗯， 你像北京已经支持了这个交通联合，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嗯， 所以也是一个功能非常全面的产品，我们讲到了像喜欢拍照喜欢玩游戏的朋友都可以买这款产品， 给你3分钟时间来去说下面一块手机， 好、嗯、最后就是我们在上节目中讲过的 NEXT 这个产品，今天最贵的产品3898起，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最感兴趣的是那个4500的版本，就是这个我手里拿的版本，就是旗舰款一屏幕指纹， 屏下指纹， 对，屏下指纹，然后也是旗舰配置骁龙845，有优化版的游戏引擎，它是跟那个游戏开发商的那个底层引擎提供商开发合作，也就是说它跟一个引擎开发商合作之后，你上面的基于那个引擎开发的游戏 通通 都可以适配， 对， 这就非常好。好，然后就是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升降式的摄像头，对，哎，升起来， 哇， 来， 而且自拍效果依旧非常的好，因为这是 vivo 的一个强项， 对 对，别看它那么小一点也非常的好，好，它的后置拍照 依旧非常的好，而且比 X Play 6去年的它的拍照期间更好。我们可以快拍一下，上次其实苗山看到过那张照片， 对， 就是在下雨过后的咱们的建国门外大街拍到照片。 首先来看一张红绿灯后面有建筑物的照片， 这是旁边那个英皇的那个楼。 请问这不是效果图吗？ 这个是杂志图片，你知道吗？ 不是， 怎么回？ 这是开了那个 HDR 效果的，就是 怎么可能 HDR？ 那天是刚刚暴雨完之后的长安街，特别的漂亮。 这太美了，这个 可以看看咱们电台大楼更美。 好。 蓝天，包括说因为它有、 那个、绿叶、啊、 因为很多手机拍这种场景它绿叶会是黑的， 对， 因为它会被暗光挡住。 Vivo 的这个逆光算法还是非常的好，你看它的每一个细节前景后景之间依旧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敏锐度，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对 Vivo 非常满意的地方。我们再说这个产品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吧，所有的电台主持人都会很关心的部分 HiFi。 HiFi 啊， 听歌好不好？ 做 HiFi 的厂商手机厂商已经没有太多了，这次呢 Vivo 依旧有，依旧它，不过它的做法变了哈，它是把以前的运放芯片跟这个解码芯片的放到了一颗芯片里头去、做了个 SIP 封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手机里头它的内部空间就是寸土寸金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封装。但是我们听一下音质，包括像 Marshall 耳机其实很难推、 对， 它推得不错，因为好多手机推马上得把它开到最大档，你都觉得说声不够大。 嗯， 它开到80%，你就觉得有点炸了，就是推力很，推力非常的足。 嗯， 然后包括说这个机子也有22.5瓦的快充跟4000毫安时的电池，不管是实用性还是前瞻性 ，Next 可以说是今天我们盘点手机头最有就是旗舰相的一款。当然了，可能过几个月 Find X 以来，后面小米过华为的新机以来，我觉得总会有更好的产品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太好了， 总之在今年的年终，这个 Nest 是很大一个惊喜。 对、 哦、 嗯， 马上开卖。 当然最后的时间马正在开卖的还有小龙虾，我们今天进行最后一段的这个广告时段哈。 啊，会好消息分享时段。 对对对，我们的福利时段。因为其实呢，很多朋友们会说这个听广告很难受，但是实际上我们会把广告说的依然非常的有食欲哈。对，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除了现在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每天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那怕堵车不想排队的话，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以配送。那当然了，这个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呢去看世界杯特别的合适。除此之外，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的日子里边呢，也要跟朋友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那里边会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要强调一下，我们砸金蛋的一等奖就是由中青里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也就是大溪地58天的自由行，这样的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让我们赶紧豪华的走起。那最后一下就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砸金蛋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6月26号会给您去走进这个蛋糕制作工坊，我们的美女主持人们，他们将化身为蛋糕师，去创造属于你的982蛋糕。还有特别放映厅会邀你跟我们来看看电影，去回忆一下青春的感觉什么样子的哈。当然还有更多的抽奖活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好了。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嘉宾黄浩莅临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有9部手机产品，一下子在节目里边说完了这个2018年第二季度的全部新品。 做完了这节目都骗到我面前了。 哦，真的都在你这儿？ 没有，没有，只骗高端货。 对，贵的都在我这儿。 真的是，真的是哈、啊。 就是我用无数个办法，哎，拿来我摸摸。 哎，待会儿记得还人家啊，哎。当然了，在这里是不是要说个结束语言，苗山？ 哦，希望大家、 啊、玩了一期节目了哈、啊，对， 可好玩了。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感受数码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欢乐，也希望您积极参与到关爱青年计划一系列我们台庆活动送礼的活动当中。 嗯，当然了，每周五的晚上记住呢是我们的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锁定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锁定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微博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再次感谢大家，祝您周末愉快，当然也要祝您这个用机愉快哈。 对，享受数码生活， 边吃小龙虾边看世界杯喽。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